弟兄姐妹平安，高兴看到新面孔，还有一些面孔是只有在网络上看到，今天第一次实体看到，还有许多不见的老朋友们。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由我来念这两段经文，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请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或岂不是与基督的血团契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或岂不是与基督的身体团契吗？我们虽多，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或有份于这一个饼。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那最大的恩典，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我们今天会聚集在此，不外乎就是我们都是那领受最大恩典的人，但是我们这样子的人最大的毛病，往往就是不知道、不明白，也理所当然以为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敬拜、今天的默想、今天的讲道、今天的听到，打开我们心中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到而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宽阔，何等的高深。求你叫我们听到就心中有喜乐，就活出符合这领受恩典人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孩子们，如果你们手上或者脚下有会掉下来的东西，或者会倒在地上的东西，请你把它移开。 OK， 好，今天是基督徒生命节奏的第三讲，讲的是基督徒的团契或基督徒彼此的团契。英文的圣餐或者主的晚餐也叫做团契，在中文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字眼，但是英文就是 communion。 领圣餐是 take communion， 参与团契。领主的晚餐的人是 communicant， 就是团契参与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说，所祝福的杯就是与基督的血团契，所擘开的饼就是与基督的身体团契。团契这个字在中文有的时候也会变成相通或者相交，就是今天信仰告白使徒信心的我信圣徒相通，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主题的主题。之前我们提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旋律，应该有某种重复出现的模式，忠实的守主日，默想上帝的话语。今天讲的是基督徒彼此的团契，下个礼拜会讲到祷告。今天我们不会多讲要如何团契或者用什么方式团契，我们所要探索的是基督徒团契的最基本的意义和一些原则。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这两节经文很精简的定义基督徒的团契或者相通。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主的晚餐所代表的不外乎就是我们与我们的主血肉相通。圣餐的饼和酒象征基督与教会之间一个最亲密的团契。保罗在其他地方的用词是，我们是主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主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的成员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体的肢体。第十七节说，我们虽多，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中文和合本是分受，但是原文有一个更积极的意思，我们都参与，我们都有份于 这一个饼。保罗的逻辑就是，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这一个身体，他的血，他的肉，因此我们虽然多，却是同一个身体，就是彼此连结的肢体。换言之，基督徒彼此团契，因为基督徒与基督团契，与基督连结是基督徒必然彼此团契的基础。主的晚餐象征基督徒团契这一个事实，因此我们总是会提醒你，在领主的晚餐之前，要检视自己是否合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如果没有与主团契以及与圣徒彼此团契这个属灵的事实，那么你吃这饼喝这杯，你就不是参与或有份于主的血主的身体。而若一个人若非是参与主的身体主的血，那么他就是参与或有份于这个世界。你不可能同时吃主的筵席也吃鬼的筵席，你不可能同时属于主也属于世界。你们明白，一个人当你领圣餐的时候，就表明我不属于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主，我属于那为我舍身也属于我的主。但是我猜在座的各位没有多思想，当你领主的晚餐，你也在宣告我不独善其身，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练功或在山里修行的基督徒，因为定义上没有那种基督徒。一个基督徒领圣餐就是宣告我与基督的肢体，也就是我自己的肢体彼此的团契。我是一个参与团契的人 communicant。 主的晚餐是我们主他自己设立的恩典媒介，是一个印证我们属灵身份的外在记号，我们是与主和彼此团契的基督肢体。基督徒的身份总是不仅是身份，而会导致具体的行动。约翰·欧文说，基督徒团契有内在和外在的两个层面。 So 就内在来说，基督徒团契是属灵的大功的连结。他的意思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这个象征的是我们是与天上地上和地上任何地方的圣徒，历史上所有的圣徒，都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彼此连结。但是这个连结，这个内在属灵的连结，也有外在具体肉眼可见的表现或者行动，就是圣徒参与在各个的教会，按照主耶稣他自己设立的条例或者规范彼此团契。因此另外一个清教徒欧文的好朋友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会说，在地圣徒彼此团契最极致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呈现在一个教会集体的公众敬拜之中。这是说，当我们忠实的参与教会的公众敬拜，又最淋漓尽致的见证基督徒的团契或圣徒的相通。 So 想一想这一点，圣徒相通，基督徒团契，定义是按照主他自己所设立的规范，在主的身体，就是在他的教会之内所发生所运行的连结或者团契。这表示约教会朋友一起吃饭喝咖啡是社交活动，但不见得是基督徒的团契。这也是说，一个没有忠实参加主日公众敬拜的人，定义上也是没有基督徒团契的基督徒，其实也就是身份可疑的基督徒。这很奇怪吗？这听起来合理吗？弟兄姐妹，我们认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你自己说了就算，你的身份不是由你自己定义的， 而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也就必然按照主所设立的方式有具体的表现。我们不应该以为只要是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团契，两个凑在一起八卦的基督徒不是团契。基督徒的团契首要是一个属灵事实，就必然与世人的来做会有所不同。基督徒团契首先建立是在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连结之上，就是在同一个灵里面的团契。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各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性情，来自不同的文化、家庭背景，却我们是在同一个灵里面团契，就彼此有团契。保罗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是属肉体，你们就不是属于世界的，乃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 So 我们再次提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有基督的灵的人，定义就是如此。保罗又写，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我们不拘是希腊人，维因奴的、自主的、原住民、台湾人、外省人、美国人、中国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有份于、partake、参与于一个圣灵。而因为我们都有份于圣灵，就不可能没有彼此的团契。我们也是在同一个信心之中团契，我们既受洗与他、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有的是同一个信心，有一个同一个信心的对象，同一个信心的内容，同一个信仰，因此我们彼此团契。换句话说，基督徒不可能与异教徒或者异端团契，我们也是在同一个心智之中团契。路加记录在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在领受圣灵之后，都专心一心领受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和合本翻译交接，但直接翻译就是彼此团契，擘饼祈祷。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为什么要顾别人的事？因为你太闲，太有能力。不，因为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又是在爱里面团契。老约翰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这代表，第一，若非上帝先爱我们，我们根本就无法爱；第二，正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就必须彼此相爱；第三，若我们不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就证实我们自己没有蒙上帝所爱。这个爱并不是某种气氛、感受、感觉，而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行为和身份。如果上帝是爱，那么我们最直接效法上帝的方式就是彼此相爱。而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基督怎么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彼此相爱。 So 基督徒，你怎么样有得救的确据？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得救的人？靠感觉吗？你在爱里面彼此团契，这就验证你得救的身份。我们因为爱弟兄，老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了。 主耶稣他自己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的身份是我的门徒了。这个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和目标，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全身都靠他联络合适各节百节各案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各个肢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目的是就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这样，我们主的恩赐，我们是在主的恩赐和恩典之中彼此团契，为要造就彼此。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聚会的时候，你们团契的时候，个人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有翻出来的话，凡事这些恩赐，你领受这些恩典，都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你的肢体，凡事都要造就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表示恩典总是在基督徒的团契之中运作的，为要叫我们的弟兄姐妹得造就，有所成长，有基督的身量，成圣，走天路，上天堂。一个没有团契的基督徒，这么说来也必然是没有造就，不会成长，灵命萎缩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团契也有包容性，很明显的，因为基督先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必要彼此的接纳。但是基督徒的团契也就此必然有排外性。清教徒 Thomas Boston 波士顿说，基督徒团契是分离主义者集团 Separatists， 我们活在地上却有别于这个世界，是从世界，从世人中分别出来的。洗礼和圣餐就是这个分离的记号。弟兄姐妹，我们总本来就不应该期待世人会很容易的能够加入基督徒的团契，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心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谈话内容，我们心所爱的都与世界必然有所不同，而这世人可能包括你的亲人。基督徒可以效法世人行事，教会也可以效法世界，办很多的事工，办很多吸引世人的活动，幸福小组、抗疫小组、单身联谊、亲子课程，但那都不是基督徒团契。我会说，基督徒团契本来就不应该会吸引世人。所以弟兄姐妹，检视你们的团契，如果你们的团契与世人的联谊没有差别，那我会说你还不如就吃吃喝喝吧，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基督徒的团契不要误解，可以吃吃喝喝，但绝不只吃吃喝喝，因为我们明天不死，因为我们有永生，因为我们要上天堂，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团契不过演练将来在天上永恒的团契。所以让我们问自己，我们的团契是这样吗？这分离出来的团契不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是赐给我们的身份，而主从来就不赐给我们一个虚有名号的身份，他也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心智，因此我们会乐意与主也与彼此团契。基督徒定义必然喜欢与弟兄姐妹团契，因为这跟你的性情无关，跟你的个性无关，而是关乎 主透过圣灵所赐给你的一个更新的心智。这是圣灵所在你心中运作的心甘情愿，所以你伪装不了，你也骗不了自己，你是谁，你就会喜欢与谁团契。你内心喜欢，你的肉身就会有所行动。波士顿说，情愿与卑微的圣徒团契，也不要与高高在上的罪人同席。大卫写，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什么？是我喜悦的 ？No， 是我最喜悦的，是吗？弟兄姐妹，世上的圣徒，你的弟兄姐妹，可否在你眼中又美又善？是你最喜悦的，因为你喜悦谁，就会与谁团契。荷兰改革中神学家威茨也说，基督徒在团契中共享主赐予圣徒的特权 privilege， 而凡有特权的就有其义务。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团契，就必须担当彼此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认知肢体的软弱，我们肢体的软弱，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不外乎就是认知我们自己的软弱，不是吗？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彼此得罪，但是我们也必要饶恕彼此，与彼此和好，因为你不可能不饶恕自己的肢体，头不可能不饶恕脚。我们担当彼此的软弱，就是认知我自己，我就是主他百般忍耐、百般担当的那个很讨厌、罪恶极大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而若主担当我的软弱，那么我就无可推诿，就必须担当主他所容忍其他人的软弱。因为正是主耶稣他的百般的忍耐和宽容，在他的百般忍耐和宽容之中，我们成了彼此的肢体。保罗写，所以你们都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所以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你注意这个逻辑，不是因为你们是好人，你们谦卑，你们温柔，你们有忍耐的心，所以你们做了蒙爱上帝的子民。不，你们是上帝的子民，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现在你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本性很好、天生柔和的人。 No， 因为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了一样。 So，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再讲另外一个讲道讲饶恕，但这里很简单的提醒我们，饶恕对我们来说不是选项，你没有选择，饶恕是你的身份，因为你自己是被饶恕的人。基督徒的团契也包括彼此分担物质上的软弱、物质上的需要。看到弟兄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我们不能只对他们说，你平平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我们比雅各更属灵，我会加上，我会为你祷告，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所以基督徒团契就代表我们必须彼此的帮补，因为头不会不顾手，手不会不顾脚，是肢体。如果我们是肢体，就必然照顾彼此的需要，以至于保罗说，身体、肢体是同受苦、同喜乐，因为基督的身体不可能人格分裂。 所以我们不能只祷告而不做事，但我们也不能只做事不祷告。基督徒必须为彼此代求。使徒保罗他都多次要求圣徒为他祷告，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说什么？请你们为我祷告。为彼此代求，就是那捆绑基督徒团契的那个钢索。没有彼此的代求，怎么会有基督徒的团契？而你必须知道弟兄姐妹的需求，你才知道如何为他代求。所以让我问幸福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你的弟兄姐妹的需求？你是否知道我的需求？清教徒他们在讨论圣徒相通、基督徒团契这个议题的时候，会提到教会的牧长和会员之间的团契。然后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不多讲牧长和会员之间该有什么样的团契，我只说你们为我祷告的太少。我怎么知道？因为你们从来不问我，你怎么知道如何为我祷告？我也必须认罪，我为你们祷告的太少，因为我们互动太少，我对你们了解太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为彼此代求，其实是自己的亏损。 John Piper 派伯牧师他会说，不要浪费你的苦难。我会补充，他的意思是，苦难总是带给基督徒最大的益处。我会补充说，基督徒不要浪费你弟兄姐妹的苦难。我的意思是，他们的需求正是你为他们代求的契机。主立意要我们彼此代求，而当我们将弟兄姐妹的需求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外乎就是自己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最后，我们也有义务在团契之中彼此的看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彼此相顾，要激励爱心，要劝勉行善，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劝勉。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团契，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什么？彼此劝勉。因为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为什么圣徒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督责？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快了，就像那夜间的贼一样。所以保罗会写，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总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与他交往。这一定是在讲教会里面的人，叫他自羞惭愧，但是不要以他为仇人。要什么？仍然是有一个团契的基础，要劝他如弟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心被恩感就歌颂上帝。波士顿指出，圣徒的彼此劝诫和督责，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设立的规范、设立的规条 （ordinance）。这是说，圣徒彼此的督责和劝诫是主明确的命令，也是主所赐下恩典的媒介。就如我们主他所设立其他恩典的媒介：公众敬拜、圣礼、圣道、祷告。基督徒彼此督责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做更好的人，而是帮助我们这些不好的人上天堂。恩典媒介不外乎就是主他自己所指定圣徒的成圣之道。忠实使用恩典媒介的人，就印证他有蒙恩的身份。一个真正基督徒就此来说，会乐意领受督责和劝诫，会乐意彼此督责劝诫， 反之亦然。一个人对劝诫的反应就呈现赤裸裸的呈现他属灵光景，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什么？畜类。我们彼此看守，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看守？因为我们是扶持彼此走天路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主的意思。没有人可独自走路上天堂，这是说我们彼此团契，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这共同的目的地，真的，那么就今朝有酒酒今朝醉吧。何必团契？何必彼此勉励？何必警告劝诫督责？何必那么麻烦？何必惹人厌？就此，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团契与世人大大不同，甚至与你的家人不同。家人再亲密，我猜你往往不敢，也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他们。我要你可以试试看，你去督责那不信主的家人会有什么后果。我给你一些劝勉。为什么？因为你和他们没有共同的目的地，你们不是同路人，有什么好计较的？你只需要维持关系，而这关系有其有效期限，大家心知肚明，在到期之前，你只要大家好过一点就好了，就好了。但是基督徒，你不一样，我们彼此看守，我们彼此劝诫督责，因为我们是一头走天路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赐予我们的恩典，恩典管道。我们不彼此督责，我们就夺取彼此的恩典。Boston 有一篇，这清教徒写了一篇100多页关于圣徒团契的讲章。我今天的讲章只有5页。这是说我们真的应该更多思想基督徒团契。 Boston 在那篇讲章指出，我们不多思想 communion 团契，我们就不多得着这团契的益处。弟兄姐妹，思想团契，我们首要思想我们的主，他乐意与我们团契。你从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世的时候，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渴望与人团契，他与税吏和罪人吃饭，他邀请自己去税吏长的家做客住宿，而且他复活升天之后又亲自向保罗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这个我们知道指的就是他的教会，就是基督的骨中骨，肉中肉，就是他两人合而为一，他的心腹，就是他自己的身体，而头与身体不能分离，头不能不顾身体。保罗那天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主，因为主与他在他地上的圣徒有最亲密的团契。那是2000多年之前的事。之后，我们中间也有人将要听到主对他们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他们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主要怎么回答？ 主要对这些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我们的主，他认同，他 identify with， 他认同中他弟兄中最小的、最弱的、最边缘的、那个最不起眼的、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最没有资源、最受人厌弃的、至高荣耀的主，与我们中间最卑微的弟兄姐妹有最亲密的团契。因此，凡坐在他们身上的，就是坐在他们和坐在我们的主身上。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事实不激励我们彼此团契，确实的彼此团契，不按照人的外貌彼此团契，不单顾自己的事彼此团契，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可激励幸福的弟兄姐妹彼此团契。弟兄姐妹，你要听到主对你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这应该叫你撇下自我，撇下自我，与你的弟兄姐妹，与你的肢体团契，因为只有在基督徒的团契之中，你才得到那真正主耶稣所赐给你的自我。凡在他身体之外，在他团契之外的自我，最终的结局就是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然而，那些乐意与主的弟兄姐妹，与主的肢体团契，乐意彼此帮补、彼此代求、彼此看守的人，那些人，那些人，他们必要听到主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乐意与我们团契的主和救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叫我们团契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更多思念团契，就渴望团契，就彼此团契，这样我们就真的是与你儿子联合与他团契的人，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